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扯闲谈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他为什么把这些人集合好了？又讲了讲军中的纪律。大家准备东西，这才起身赶奔出州。这回常遇春可好了，马前王威，马后贾平，又有这500来飞虎军，带着无数的车辆，红花的绿叶配着。这常遇春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什么意思？带着这么多的人，显得心里头就有底儿了。常遇春道路不熟，人家王威贾平熟悉啊，翻山越岭。这一天往前正走着，探视的喽啰兵回来了，报：二位老师，师爷，前面有战场。常遇春把马带出去问：什么战场？ 前面就是乱石山。 方才据我们所知，乱石山里边正在打仗。跟老百姓一打听啊，说什么摆了个十王兴隆会，好像是说西吴先王朱元璋也参加了，谁跟谁打不清楚。有的老百姓说呢，可能是几个王子都跟朱元璋打，为什么闹不明白。师爷您看怎么办呢？常遇春一分析这个事儿，老百姓说的是真的，很可能我四哥就在乱石山。王威贾平在，咱先不上滁州了，取路赶奔乱石山。遵命。他们改了路线，就奔乱石山这山口来了。哎呀，离着挺远，就听得清楚了。这乱石山的里面，炮号连天，鼓声如雷，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，好像天崩地裂一般。山外也打，山内也打。常遇春命人加快脚步，等离着乱石山的不远了，才遇上郭英、郭世俊。前文书咱说了。郭英一看是六哥常遇春来了，二人见面抱头痛哭，各诉离别之情。当然这个时候不容细唠了，说了几句之后，常遇春就问老七啊，咱四哥果然困在乱石山，可不是吗？哥哥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看。说着话往花车道上一指，您看看，我二哥胡大海眼看就盯不住了，我四哥朱元璋在山里头也不知道死活，六哥您看怎么办？老七闪开了啊！常遇春当时这个虎劲就上来了，眼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刚然倒竖啊，王威贾平在，你们把道路闪开， 他某家抢占乱石山的山口。常雨春说的是双脚点飞虎扇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这匹宝马良驹千里战青，中尾乱打，一条黑线一样就赶奔花车道。他为了叫胡德海有个思想准备，六爷边来着边喊着：“二哥，小弟常玉春到了。”到胡德海一听说什么老六来了，我是做梦还是真的？哎呀，是真的，心里一高兴，这劲儿也就上来了。要不讲胡德海还就完了。老六，快来救你哥哥，二哥要归位了，哈哈，快来吧。这时候常雨春就到了，再看常柳爷阴阳一合把，颤三颤摇三摇，一抖这条大铁锹把花车给顶住了。二哥你们撤，胡德海众人这才撤下去。周围没有人了，常玉春也得施展了，您说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，真是神力无边呐！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哈利这儿下去，这花车乖乖的就翻进山涧了。哎，咱不重叙，常六爷这一露面，一口气就挑下八辆铁花车，一辆挨着一辆，一辆挨着一辆。不管乱石山的军兵，还是西吴先王的军兵，全吓得傻了眼了。这是人吗？这是他这劲儿在哪儿来的？哎呦，常六爷当时豪杰是当之无愧呀，劲儿太大了。常雨春边挑花车边往上攻。咱们再说守山口的西凉王马增善，马增善呢，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揉不回去了。我说这是谁？回王爷，您没听说吗？这就是怀远黑太对常玉春，我的祖宗！我说这位要冲上来，咱还活得了吗？快放花车！放！王爷可不多了，一共还有几辆？一共就三辆了。哎，一块放！这小子可够损的，三辆铁花车挨着下来的，头一辆这一站地，嘎，奔常玉春来了。六爷按照老方法，双脚点灯，双腿一夹裆，这马四条腿一蹦，也跟板凳一样，用这个枪尖子顶住头一辆花车，刚一顶住，第二辆就到了。正碰到头辆花车的后头，啪！把常玉春给震的两臂发酸，眼前发黑，这匹马就退去十几步。新挂的马掌蹭到山石上，蹭蹭直冒火星啊！六爷在马上身子摘了两摘，晃了两晃，叫着胸膛有点发热。常玉春毕竟是个人，力气再大，他也是父精母血呀。连着挑了八辆花车了，这第九辆就有点吃力，后边再碰上一辆是第十辆，常六爷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第十一辆下去，又碰到第二辆花车的屁股上，他。可坏了，六爷好悬没在马上摔下去，这个马哧溜往下一哧溜，三辆花车紧跟着就下来了。正在危险的时候，王威贾平 带着500飞虎军就呼啦朝就上来了。再看王威把斩马刀放下，哎，一伸手把常六爷马的丝缰抓住，贾平用肩膀把马屁股给扛住了，搂着兵往上一闯，是连推再拥。常玉春借着这个劲儿，把三辆花车总算给挡住了。六爷心里也高兴啊，要不收这俩徒弟，还就归位了。王威就说：“师傅，不行啊，你有多大的劲儿？这挑子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我看呢、啊，你先在这糊弄着，虚晃一招，啊，盯住他。我呢，领着一部分您的徒孙，绕到山后，我从山石喇子爬上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抢占山口。那时候我们就能闯进乱石山。”嗯，有理，王维呀、啊，你就去你的吧。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山里头见。贾平在这保护常六爷，用枪顶着三辆铁花车，咱且不说，单说王威点齐200军兵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偷偷摸下花车道，赶奔山沟里头。乱石山这个地方地势不一样，容易进去的地方都有兵把着，没兵把守的地方呢都是进不去人的。左面有个地方叫百尺崖，这百尺崖就是悬崖峭壁，立倒立倒的跟镜子一样，这地方能上去人吗？所以上面没有兵。王威就选中这个地方，把斩马刀背好了，冲着底一招手杀。要不怎么王威外号就爬山虎呢？这家登山真有两下子，快似猿猴，只要手能沾上的地方他就能上去。再看他，首先他登上山头，把腰里带着一盘绳子从山头上系下来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些喽啰兵全都上去了。200来人摸到山头顶上，廖威喘着喘气儿，把绳子扔下不要了。王威手中擎着斩马刀，往前摸索前进，转来转去，正好转到乱石山的山口。他往下一看，呵，啊，花车没了，就见一支军兵正在开弓往下放箭，有个当官的正在这指挥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摸到身后来了。王维圆睁虎目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停！”这喽啰兵像猛虎一样，杀呀！一上是下，就赶奔马增善的队伍。马增善光注意山底下，没注意后背，回头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吓得宝剑落地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后面冲上来了？腹背受敌，他这一乱就不能指挥了。山头这一乱，常玉春看见了，就知道王威得了手了。六爷一高兴，两臂一攒力，这一点哗啦哗啦连挑了三辆铁花车。常玉春一马当先就抢占了山口，叫恨不能盼着见着四哥朱元璋，要不知道四哥生死如何，心里十分的焦躁，一边往里杀着，他一边往四外看着，就叫漫山遍野，双方都打了交手仗啊，大旗飘摆，锣鼓都敲破，喊杀震耳欲聋，什么也听不见。 也找不着朱元璋在什么地方。六爷心里十分的着急，可这怎么办呢？由于他一着急，嗓子眼儿刺痒，常遇春抖丹田喊了一声：“ 要大 四哥，你在何处？小弟常遇春大王连花。”就这一嗓子可要了命了，大概山里边也隆烟，再加上这山头可能年头太久了，受了风化，也不那么坚固，上头呢分量也比较重，敌人也比较多，哎，几种劲儿汇在一块儿了，就这一下呼啦山头下来，摔死九国联军无数啊，有的被石头砸死的，就这一嗓子惊炸了山口，九国联军是不战自溃。好像留下一句话说，常遇春在乱石山一声炸山口，枪挑铁花车，这一嗓子喝退九国联军，美名传于天下。当然了，在传说当中有些过分之处，但是也说出来，常遇春果然是一员虎将，大家这闻名而丧胆呐。敌兵这一退，朱元璋、朱穆英、老英雄吴珍，这算得了救了。西吴先王朱元璋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，一看自己的军队冲上来了，当前一员大将正是老六，朱元璋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六弟，你这向来……说完这句话，就见朱元璋眼睛一翻，摔于马下，当时没气儿了。你看救兵没来以前，他勉强咬牙顶着，救兵一来他一泄气儿，必然得这样。连那么大的金锤殿下朱穆英乐得在马上都掉下去了，就是吴珍例外。义军闯过来解救西吴王朱元璋，解救金锤殿下朱穆英，哎，咱不必细说。常遇春哪有功夫跟四哥谈心呢？继续领兵带队万里攻杀。咱书说简短，就跟九国的联军混战了三昼夜，双方损失惨重啊，可以说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呀，漫山遍野全是旌旗锣鼓帐房枪刀器皿，无有主人的战马。在第四天头上，西吴先王的义军是全部占领乱石山，大获全胜。朱元璋呢也缓过乏来了，在元帅众人保护之下，就升座千佛寺，拿这块当了临时的行辕和王宫，各路战将纷纷报功，比如说得了多少枪刀器皿，得了多少锣鼓帐房，抓了多少俘虏，得了多少寄养，损伤了多少人，都有个明细账。军事狗皮真人张三丰挨个的全记下，后来大概才听说，由于十王兴荣会最大的损失，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穿身，大家是十声痛哭啊。江忠那个人人缘是最好，虽然到了滁州日子不多，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贴心，江忠死得这么惨，人们能不难过吗？ 朱元璋马上传旨，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，把江忠死后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。当然了，其他牺牲的战士各有追赠，咱不必细说。有人上来报告，已经活捉颍州王刘辅通，其他的王子都跑了。大家一听，什么？把罪魁祸首抓住了，杀他，宰他，剐他，给江忠报仇，给死难的英雄报仇，各拽高见。这时候就见刀斧手横眉立目推上一个人来，正是刘辅通啊，在乱军之中被人家抓到俘虏了，刘辅通的王冠也没了，甲胄也给扒下去了，五花大绑，垂头丧气呀。再看推上之后，立而不跪，把头一低。朱四爷一瞅，眼珠子都挂着血线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！刘辅通，你还有何说？我朱元璋与你何仇何恨？我们义军跟你又有什么仇？你可不应该嘴里说一样，心里想一样。名义上的乱石山开狮王兴隆会，商讨北赶大员，暗地之中要给你哥哥刘辅生报仇，定下阴谋诡计，使我们伤损无数的军兵，死伤无数的大将。到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童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哎，把刘辅通推出去，乱刃分尸。刚往外要推，元帅徐达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，且慢。主公，咱不能这么办啊啊！元帅，你怎么还给刘辅通求情？非也。主公请想，不错，刘辅通确实是罪魁祸首，杀他也应该。不过你想想，大敌当前呐，我们主要打的是吴道昏君元顺帝，刘辅通不是咱的主要敌人，他一时想不开，为了给他哥哥报仇，哎，才想了这么个办法，这玩意情有可原呐。你想想，你要把刘辅通给杀了，那些王子必然同心合力，共同对抗咱们义军。外边有袁达子，那里义军内部有不和，什么时候能平定天下呀？我看应当高抬贵手，恩放刘辅通。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您看怎么样？别人也劝，朱元璋一想也对，好吧，推回来。刀斧手把刘辅通推回来了，朱元璋变得也快，刚才是怒目横眉，现在变得是满面陪笑，亲自欠身离座，来到刘辅通面前，给绳给解开了。王兄受惊了，还望王兄见谅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刘辅通啊，一语皆无，是张口结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仁义大戏。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，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胡存昕。